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四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现为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玉笺远诗》中写道：玉笺生白露，砚酒青罗袜，鹊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不仅李白喜欢白露这意象，唐代许多诗人都格外钟情于这一晶莹剔透的意象。据《全唐诗》收录的49000多首诗，其中白露这意象共出现了193次。这里的白露并非确切的节气概念，它只是诗人选择的秋天常见的意象之一。今天恰逢24节气之白露，我们不妨说说这两个充满水气与凉意的字儿。白露作为节气名称进入24节气序列，最早见于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一书，是秋天的第三个季节，属于表示降水状况类的节气名称，在每年9月8日前后。它的气候特征主要适用于黄河流域，而物候特征则表现为三个，即鸿雁来、轩鸟归、曲鸟养休。唐代张彦胜在他的《露赋》中写道：浮露者，营养之精也，天地之灵也，立足自然，道出露珠的重要性。而诗人们或赞其晶莹剔透之美，或抒其寂寞哀愁之情，或语之人生短暂无常，或寄之人品雅洁高尚，均出自于诗人特定情境下的瞬间感悟。有人说白露伤红叶，清风断绿萝，有人说秋草生听白露诗，故月朱棣亦相思，有人说林露含白露，星斗在青天，有人说昨夜离星新玉桃，三更白露西风高，还有人说白露团干子，清唱散马蹄，真是不一而足。不过没有谁能离开这两个汉字内蒸腾的水汽和微微的寒意。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作品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纵然面对死亡也要默然处之，这是老渔夫圣地亚哥所执着追求的人生要义，也是老人与海的哲理闪光。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在开学季重新品读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老人与海》，一起在小说中寻找生活的勇气，为新学年打气加油。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调频107.36和中波102.7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继续来邀请高考语文专家、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申怡老师和大家呢品读经典。刚刚呢，我们也说了，正好是值开学季啊。那么在开学季当中，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就是要打气加油。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作品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好，申怡老师您好。

周围的人已经有笑话他的了、啊83天毫无收获，还是决心下海不服输啊。那么等到他真正出海，一大早出海啊，他的经验就表现出来了，他会观察星象，而且特别看到有鸟，有飞鸟过的，他就想这里头一定有鱼啊，以致呢怎么样的去下这个鱼钩，怎么样的有耐心，终于呢捞到了这条，就是这个巨型的马林鱼上钩、他不能和大鱼硬拽，他知道如果硬拽的话，这个鱼线它就会断掉，它就应该是顺着这个大鱼走的这个痕迹，让大鱼自己去游，然后他这个船就跟着他、直到最后大鱼筋疲力尽翻上来的时候，他一插呢把它插死，插死之后应该说这个老人很累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左手持续的这个抽筋，他呢在这种搏斗的过程中还是想到以前自己比如得了掰手腕的冠军、等等这样的回忆，等到终于如愿以偿获得大鱼，时间又往前推展，又还有一天一夜，怎么办？鲨鱼轮番攻击，老人清理鲨贼口，到最后呢工具全部丢尽，但是呢依然是不肯认命，到最后终归残食皆殆尽啊，什么都没有了，空留白骨任人评。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你看到了它的时间的推进，也就是情节的推进。那在我们这样的简单的叙说中，你感觉张真最吸引你的是哪一部分？ 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读者来讲，肯定是老人跟鲨鱼搏斗的那一个环节，是最精彩的时候， 对， 所以也是最吸引大家的。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人教版的课本当中引用的这么一段、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经常应该容易忽略掉的就是他出海前的那一段，我们应该注意到他、注意到他的时候出海前有什么。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小孩他会替这个老人感到难受。 那么其实呢，通过您这样的一讲解呢，精彩的这个故事情节马上就要展开了。其实在前边的这个叙述当中呢，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部小说当中让人热血喷张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在稍后时间段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邀请申颖老师为大家详细的品读海明威的这一部《老人与海》。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你安排播出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 凋零在满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紧张，是猴是从新疆的壮，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爱情的回忆。那么同时呢，提到了这样的圣母图、耶稣的圣心图，也有老人宗教的这样的坚持啊。在后面的描写当中，老人睡觉的时候盖的是什么？盖的是一个旧军毯， 嗯， 这可能呢还有他过去的生活的经历啊。所以三言两语、闲来之笔，我们就看到了老人的过去其实是非常丰厚的。是什么让他成为硬汉？是什么能够让他坚持斗争？我们就能体会得出来。 嗯，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这个作品啊，特别是情节很简单的作品，那我们就更要详细的去阅读，不要放弃，书当中的每一处的场景、每一个人物的这种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够收获出情节之外更多的内容。其实刚刚呢，通过申英老师的这个讲述啊，我们或多或少应该是能够了解到了，其实老人他还是处在这种困境当中的啊， 对对对，嗯， 所以我们也是为老人在未来的这个海上生活啊捏了一把汗。我们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对于未来的这个海上生活没有做好这种充分的准备。 对，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渔夫，嗯，但是呢他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他的打鱼的工具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我们看到别人可能都有那种电动船了，他还要手划，他还要只能用这个鱼叉，他连个猎枪啊或者鱼枪他都没有。因而呢，我想除了简陋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困扰，老人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和一条船，所以说他的孤独就更为重要，啊，我们要关注。 对于老人的这种心理上的描写，在整部小说当中也是俯拾皆是的啊。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读一小段，他替鸟儿伤心，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鸥，它们始终在飞翔，在找食，但是几乎从没有找到过。于是他想，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艰难，除了那些猛禽和强有力的大鸟。既然海洋这样残暴，为什么像这些海燕那样的鸟儿生来就如此柔弱和纤巧呢？海洋是仁慈并十分美丽的，然而它能变得这样残暴，又是来得这样突然。而这些飞翔的鸟， 嗯，在这一段中我们就能想到那个小男孩他为什么这么善良。老人出海是为了征服自然的，但是他会觉得大自然的一切都是他的朋友，他会关注一个小小的鸟儿能不能捕到食物啊。同时呢，我们看对整个海洋老人的看法也和别人有不同。他没想到海洋老是称他为女人，这是人们对海洋抱着好感时用西班牙语对他的称呼。有时候对海洋抱着好感的人们也说他的坏话，不过说起来总是拿他当女性看待的。有些较年轻的渔夫用浮标当钩索上的浮子，并且把鲨鱼干卖了好多钱后制备了汽艇，都管海洋叫女人，这是表示男性的说法。他们提起他时拿他当作一个竞争者或者一个去处，甚至当作一个敌人。可是这老人总是拿海洋当作女性，他给人或者不愿给人莫大的恩惠。如果他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来，那是因为他由不得自己，月亮对他起着影响，如同一个女人那样，他想。这里头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别人会在嘲笑的时候、看低海洋的时候、要征服海洋的时候才管他叫女人，但是老人呢认为海洋就是他的一个温柔的一个伙伴，这个就是和别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包括他在海上的很多的自言自语，他一直暗示自己说，我运气不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是吧？那么这个局面很快就能扭转过来。 其实老人在这部小说当中呢，你会感觉好像有点类似于话痨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就 一直在 讲啊，一直在自言自语啊。比如说我们看说，哎呀，他找到鱼了，这只鸟真是个大帮手，长鳍金枪鱼，他说出声来，拿来钓大鱼倒蛮好，他有十磅重。在这个小说当中，为什么要把老人写成这个样子，总是话会这么多？ 嗯，这可能就有他的那种寂寞和孤独，嗯，啊，还有咱们说他一直在和自然对话，在给自己打气，包括他自己都说，要是别人听到我在自言自语，会当我发疯了，他说出声来。不过既然我没有发疯，我就不管，还是要说， 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对他们谈话，还把棒球赛的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就可以看到，老人刚才说到生活条件艰苦，他没有收音机，他没有那样的冲锋艇，他只有破船啊。当然了，帮助老人的不仅仅是他对自己说的几句话，还有老人出众的经验和娴熟的捕鱼的技巧，使他得以呢接近大鱼存在的这个领域，抓住他，并且一直和他周旋下去，最终呢能够杀死这个大鱼。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书的时候啊，就是在老人还没有捕到鱼的时候呢，很多对于海洋的描写啊都是略过去的，觉得好像跟这个主题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您这么一讲呢，就是一些看似无关的内容其实还是很有琢磨的价值的。 对，比如他写到那个飞鱼，飞鱼从海里冒出来啊，然后那个鱼鸟儿呢就一无效果的行动，因为这个鸟而是要捕这个鱼，老人一看有这个捕鱼的鸟，他就知道这下面有鱼。 那像这些地方的描写应该是要突出老人就是他的这种捕鱼的这种经验吧。 对，他的捕鱼的经验的丰富。那么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去关注，比如说老人在他的这个船前船后下了几个这个浮标是吧，哎，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大鱼咬钩之后，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往下一沉，那就得赶紧钓，这个老人就慢慢的等着，而且愿意他把这个鱼饵吃掉，因为他吃着吃着他才能吃到核心，他才能把这个鱼钩彻底的吞下去。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等吞下去之后，他还要呢这个随着这个鱼，他的船要随着这个鱼走，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最终他才能胜利。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人活着呢要有一种精神，那么精神的背后我觉得实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都说这一部作品呢是反映老人的这种硬汉的形象，但是呢在这个文章当中啊，特别是在两天两夜的对峙当中，老人却有太多次在做着这种有援助的这种美梦啊。比如说他在这儿描写说，哎，但愿那孩子在这儿就好了。老人说出声来，我正被一只鱼拖着走，成了一根系牵绳的短柱了，我可以把吊索系在船舷上，不过这一来鱼儿会把它扯断的，我得拼命牵住它，必要的时候给它放出吊索。谢谢老天，它还在朝前游，没有朝下沉。 这是老人刚刚捕到鱼时候的内心活动，他发现这个鱼太难对付了，所以他得这么想，因为有个孩子可能就是个帮手了。 其实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前前后后说了近十次，难道他真的是需要一个帮手吗？ 那肯定是需要帮手的。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后面老人已经绝望，就是他知道孩子肯定不在这儿，但是他不断地说这个孩子在这儿就好了，孩子在这儿就好了。实际上他是在跟自己另外一个自己在对话，就是一个自己说我已经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我斗不过这条鱼，另外一个人说没事儿，你想想假如有一个孩子你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你总会好的。他拿这个孩子当成一个意志力强的自己，我想这个过程其实是老人的一个自我鼓励、自我奋斗的一个很艰难也很值得我们敬佩的这样的过程。 的确，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对手啊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这个大马林鱼实在是太长而且是太大了。那么面对着这种未来无能为力的时候，再全力去拼搏也不过是战胜自己了。那么申一老师，我们是否应该在这个纵线当中找到这起事件的横断面？ 哎，你说的这个点评越来越到位，越来越专业。它真的是纵线，咱们刚才说到了是时间，而横断呢，如果它出海其实是分两大部分的，一呢是和大鱼斗，二呢是和这个鲨鱼斗。其实在和鲨鱼斗的过程中，刚才你讲到了说最后啊它是战胜不了鲨鱼的，它就战胜它自己。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鲨鱼啊，大家不妨统计一下，一共分几波在冲击着老人的这条风雨飘摇的小船。我们来看第一波冲击，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那一大片暗红的血朝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并扩散的时候，它从水底深处上来了。它窜上来的那么快，全然不顾一切，竟然冲破了蓝色的水面，来到了阳光里。跟着它又掉回海里，嗅到了血腥气的踪迹，就顺着小船和那鱼所走的路线游去。 其实我看到这个时候，其实老人还算准备的是很充分的啊。你比如说他是这么描写的，他准备好了鱼叉，系紧了绳子，一面注视着鲨鱼向前游来，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来绑鱼的那一节。老人此刻头脑清醒正常，充满了决心，但并不抱着多少希望。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他注视着鲨鱼在逼近，抽空朝那条大鱼望上一眼，这简直等于是一场梦，他想。我没法阻止他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他。 结果呢，老人真的弄死了这条鲨鱼，很振奋人心。 对， 但是呢，他吃掉了约莫40磅肉。老人说出声来，在这么说的背后，我们能想到他的那种痛心痛惜啊！而且最可怕的是，他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那么多的绳子。他想，而且现在我这条鱼又在淌血，其他鲨鱼也会来的。 嗯，那这样就是第二波冲击到来的时候呢，老人保护自己和鱼的难度就加大了不少、啊、 对，他没有鱼叉了。 对啊， 其实呢他还是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的啊。这里的节奏他是有意放缓，大家读《老人与海》去感受他整个作品的结构、 嗯、 有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张，有的时候呢这个他反而让鱼，让我们想象出一堆鲨鱼都来了不就好了吗？高潮要慢慢的到来啊。这个时候，一，老人鼓励自己，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不，有办法，他说出声来，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只桨的把子上。于是他用胳肢窝里夹着舵柄，一只脚踩住了帆船索，就这样办了。他把身子探出船舷，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他咀嚼着，觉得肉质很好，味道鲜美。这时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 嗯， 之前他做的准备呢，就是鼓励自己，然后准备武器，然后准备体力吃那个生鱼的肉啊、因此这个第二波就到来了。 嗯，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斗争啊相当的惨烈啊。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一段。 嗯， 老人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拔出来，再扎进这鲨鱼的黄色的猫眼，鲨鱼放开了咬住的鱼，身子朝下溜，临死时还把咬下的肉吞了下去。另一条鲨鱼正在咬啃那条鱼，弄得小船还在摇晃。老人就放松了帆脚索，让小船横过来，使鲨鱼从船底下暴露出来。他一看见鲨鱼，就从船舷上探出身子，一桨朝他戳去。他只戳在肉上，但鲨鱼的皮紧绷着，刀子几乎是戳不进去的。这一戳不仅震痛了他那双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但是鲨鱼迅速地浮上来，露出了脑袋。老人趁他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他扁平的脑袋正中扎去。老人拔出刀刃，朝同一地方又扎了那条鲨鱼一下。他依旧紧锁着上下颚，咬住了鱼不放。老人一刀戳进他的左眼，鲨鱼还是掉在那里。 这个惊心动魄的一个斗争哈、啊嗯，一个老人啊，用简陋的工具和两只鲨鱼，让我们觉得不可能战胜，但是老人又赢了。结果呢？他失去的是什么？就是鱼呢已经被吃掉了1/4，而且是上好的肉啊。同时老人又赶紧做准备，他说去看看绑刀子的绳子，看看有没有断，然后把你的手弄好，因为还有鲨鱼要来。接着第三波鱼来得相当的快，这个鲨鱼呢是条单独的铲鼻鲨，看它的来势就像一头猪奔向饲料槽。如果说猪能有这么大的嘴，你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它咬住了鱼，然后把桨上绑着的刀子扎进它的脑子。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扭，打了个滚儿，刀刃啪的一声断了。在这里我们要关注老人的心理，他说道，他们如今可把我打败了，他也会说我失败了，因为他想到太老了，不能用棍子打死鲨鱼了，但是他还是握紧了他的桨和他有短棍的舵把。老人说我要试试，他指望不久就能看到陆地。 我们看到这个第四轮冲击是直到快日落的时候，这鲨鱼才过来再袭击他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正顺着那鱼必然在水里留下的很宽的锈迹游来，他们竟然不用到处来回搜索着锈迹，他们笔直的并肩乘小船游来。两条鲨鱼一起紧逼过来，他一看到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直咬进那鱼的银色泪腹，就高高举起绳子重重地打下去，砰的一声打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但他也感觉到坚硬的骨头，他就趁鲨鱼从那鱼身上朝下溜达打，再重重地朝他鼻尖打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搏斗双方的实力已经是悬殊的了，但是呢大家感觉到这个不同，其实老人和鲨鱼一共他斗了几波鲨鱼，七波，有单独来的，有成双成对的来的，最后简直就是鲨鱼群了、那么老人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坚持到我败了，我肯定不行了，到最后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刚开始我还想护着这条大鱼，后来发现护不住的时候，那就维护一个人的尊严，所以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再强大的敌人来了之后，老人他都是他精神上的一个胜利者。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老人实际上连舵瓣打碎了，把碎了的舵瓣还要向鲨鱼争过去、是老人赢了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最后鱼什么都没剩下。那么我们一路读过来，读到这里，张征，你觉得你感觉老人最终是不是失败的？ 如果从最终结果来讲，他没有护住这条鱼，那肯定是失败的。但是像您刚才讲的，那么他明知道护不住这条鱼了，那就为人的这个尊严而做最后的这种搏斗啊。那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拼到最后一滴血，我想老人内心应该是满足的吧。 对，而且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也真的是如果读进去的话，为老人的精神所震撼，这些都是我们在细致读书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的。如果我们粗粗一看，就是一个形象的外框，就是一个白描，我们细进来能够看到老人的软弱了，能够看到他的放弃了，我们才能感觉到他最后坚持的可贵。 那么到了结尾处了，那么又回到这样的小镇，这样的小屋，见到了老人一直惦念的小伙伴了，还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呢？我们在第三时段的节目当中继续请申怡老师为大家做细致的品读。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是种信念。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冬奥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

没人来帮他的忙，他只好尽自己的力量把船划得紧靠岸边，然后他跨出船来，把它系在一块岩石上。他拔下桅杆，把帆卷起系住，然后他打起桅杆往岸上爬。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疲乏到什么程度。他停了一会儿，回头一望，在街灯的反光中看见那鱼的大尾巴直竖在小船船梢的后面。他看清它赤裸的脊骨像一条白线，看清那带着突出的长嘴的黑乎乎的脑袋，而在这头尾之间却一无所有。他再往上爬，到了顶上摔倒在地，躺了一会儿，桅杆还是横在肩上。他想法爬起来，可是太困难了，他就扛着桅杆坐在那儿，望着大路。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去，干他自己的事儿。老人注视着他，然后他只顾望着大路。临了，他放下桅杆，站起身来。他举起桅杆扛在肩上，顺着大路走去。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才走到了他的窝棚。老人确实太累了。 是啊，在你读的这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眼睛酸酸的，有那种想哭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在海上已经战斗了三天三夜的这么一个老人，那么他回来了，我想作者给他设计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他一定是在别人都睡着了的时候回来。如果大家想阳光灿烂，老人呢就是已经这么样的狼狈，他在拖着一个鱼骨头出现在岸上的话，那他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可笑的形象，而老人恰恰是他在众人沉睡的时候啊，那么一个英雄，自我的英雄的一个回归。特别是我在看到哪儿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他回来了之后，他跨出船，他还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船靠这个划得紧靠岸边。这代表着什么？也许我们早就失望了，我们好不容易花了80多天，其实加上他这次出海一共是87天，我们花了87天的时间做一件事情，然后发现这件事情损失了他所有的家当。大家还记得吗？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鱼饵了，他连鱼饵都没有，他只有这个鱼叉，只有这个破船，只有一些就是可以去钓鱼的这个绳索。但是呢，经过这次的斗争，什么都没了，船都没有舵把了，然后呢，这个吊索也都被大鱼给带走了。所以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把船系好。大家关注到把船系好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我还会再出发，我还要再走。同时呢，我们看到他仔细地描写了这个大鱼，这个大鱼说它像一个白线一样，只有脑袋在头尾之间一无所有。那么我们还记得那7次惊心动魄的斗争，从咬一块到咬了1/4，到了一半，到了最后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依然把这个大骨头拖回来。而且后来真的有很多人围着这个大骨头，觉得太稀奇了，说这个鱼好大呀。老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他前面的斗争，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人为了虚荣，让别人看看我曾经捕上来这么大的鱼。但是如果有前面他的奋斗，我们也能想，也许老人他以后真的没有能力再去捕这个鱼了啊，或者如果他是一个浪漫的温馨的结局，就是小男孩长大了，他会养活这个老人，但是我们不得而知，不知老人会不会等到这一天，以及小男孩的父母会不会同意。但是呢，这一条大鱼的骨架，它永远是老人捕鱼生涯的一座纪念碑，一座丰碑。他在告诉他，我在做着怎样的奋斗，在这种奋斗的背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这个老人在回去的时候，他应该说歇了5次才走回到他的窝棚，他实在是太累了。大家还记得吗？他只带了1瓶水出海。在出海的过程中，他那么饿，他捕上来一些鱼，这些鱼是不能生吃的。老人很后悔，说我怎么不带点盐呢？但是他还是强迫自己吃下去。为什么？我要有力气啊。那么而且如果从作品的结构来讲，这应该呢和他的开头形成了一段很完美的照应。老人与海其实它的结构是唯美的，是完美的。老人啊，他曾经在这个之前是这个孩子送他出海，2天后的这个黎明 他扛着工具呢，他又进了这个小茅屋、 嗯、 这个小孩呢是第一个看他，而且非常动人的情节，大家仔细去研读啊，就是这个小孩他没有说哎呀你又没捕到鱼，或者说哎呀这个大鱼的这个骨架这么长，而是小孩心疼的捧着他的手，在我的心里我在乎的是你的身体。那么整个故事在时间呀、地点呀、人物啊、道具呀、情感呀，它都形成了一种照应，有头有尾，产生了一种非常美满的或者说完满的美感啊！而且这种照应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它引导人们做思索。大家注意到没有，老人出海的时候是黎明，他回来的时候还是黎明，地点呢是这个小茅棚，人物是老人和孩子，用具是工具，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出海之前老人是精神抖擞充满信心的、嗯、啊！我以前不是我的水平问题，是我的运气不好，这回我一定可以，是吧？孩子为老人担心祈祷和祝福，老人的工具是完好的，小茅屋呢，这个小茅棚在老人心中好像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的。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疲惫不堪，他的精神啊，他的肉体全面的崩溃，孩子为老人的受伤而哭泣，为老人的归来而欢乐，为将来呢能够和老人继续学习本领而欢欣鼓舞，老人的捕鱼工具残缺不全了，小茅屋呢这个时候成为老人衷心向往的处所，前后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巨大的变化。那这样的变化，这样的照应，头绪非常的清晰，有利于我们对作品呢进行集中的这种把握， 嗯， 整体感相当的强。 嗯，那经历这样的故事，应该说老人的形象已经是非常的丰满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代表的意义呢？ 他常有的意义就是我们理解的他的那种坚强、 嗯、 坚持不懈的斗争，还有说一个人生下来不是被打败的、嗯、这些我们都能理解啊。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把一件事情啊看全，把一个人呢也看清他的正反两面。刚才我提醒啊，我们去关注老人的那种谦卑，是吧？就是在别人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不生气，他会依赖着啊这个马洛林。另外呢，他对大海、对所有生物这种博大而细腻的爱，包括他替飞鱼担心啊，替鸟担心啊，他称这个大马黎云为这个兄弟，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得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他还代表着就是人与自然。我们知道自然的法则是人类力量呢不可抗拒的，人类呢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是老人的失败是不是我们也能说出来，人呢是不能够征服自然或者驾驭自然的。当然了，换一个角度讲，老人他觉得他打不过这大马林鱼啊，他最后都在想说，我当时要放弃就不会飘那么远了。那么就是说人呢有的时候会畏惧大自然的力量，但是老人必须要战胜他，因为我需要这样的成果。就是我们在讲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它之间也是在讲一个爱与征服的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其实我们怎么去调整这种关系。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说这个老人其实那个时候时代已经发展了，有一些年轻人他会有更先进的船和更先进的捕鱼工具，而老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验，靠的是他常有的这样的生活的品质和过程。因此他是不是也代表着在这种工业文明啊相对的发展起来的时候，一些呢维护着那种传统的古旧的，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那种固执的人，他在这样的发展进程当中，他所承受的一种苦痛以及必然会遭到淘汰的这样的命运。如果这么说的话，他应该说他适用的就这个小说他能够引起人思考的这种领域就会越来越多。 嗯，我们经常呢说有这么一种说法叫做文如其人啊、 嗯、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自传体或者是半自传体的这样的这个书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人与海，他所描述出来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形象啊，然后呢我们再去对照一下海明威先生他这个照片， 嗯嗯， 你感觉好像说的就是他自己。 对对对、嗯。 那么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能够折射出海明威他自己的这个影子来？ 应该肯定这里头有海明威的身影。其实海明威呢，他创造的一系列的作品，像我们知道的《丧钟为谁而鸣》、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等，他这里头都有一个核心的英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他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他是一个浑身伤疤的战士啊。另外一个呢，他一定会是面临着生活的不幸而独自去承担这样不幸的这么一个强人。同时在海明威的笔下，他还有着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物一定是特别热爱体育的。那么我们在老人与海会看到老人会和这个孩子去探讨这个棒球的问题、会说到他年轻的时候和那个强有力的黑人在掰手腕子等等啊。那么我想这些都是至高无上的男子汉的气概的一个代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海明威呢，他年轻的时候轰轰烈烈，他去古巴，包括他也来过中国、等等啊，他去做这个从事了很多的工作，做了他自己的这种战地的努力。但是海明威的结局，他最终呢是选择了自杀的啊，饮弹身亡。有的人呢这个说法不一，有的人认为呢说这个不知道是神话，是一种神话的毁灭，英雄神话的毁灭，还是说其实海明威个性上他有太软弱的东西，他是借这样的硬汉形象啊，等于来麻痹自己啊。我们不去关注这个作家他本人的这种私生活，但是至少呢我们能看到他和老人有非常相近的地方。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过河巴林，就是在写老人与海之前的那部作品、那部作品受到了世人太多的诟病，而海明威呢花了8周的时间啊，迅速的啊，实际上也不迅速了啊，那他也有字斟句酌的东西、写出了这个老人与海，我相信是给他自己做一个最后的注解。也就是说他可能贫穷，可能孤独啊，他是被现代文明淘汰下来的这么一个人啊，但是借这个横切面啊来表现出啊这个海明威对一个人应该怎么坚持。他面对着社会他有失意，但是他到底留下了什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他可能会被打败，但是他不会被毁灭。是从这个意义来说的。 我们关注了每一部作品，包括我们之前读过的《呐喊》和《编程》，申怡老师都一直在强调，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作品创作的背景啊。那么这部作品跟这个时代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 这些也都是各自的一个解读，是吧？而且我们在想，不管是哪个时代，它可能都需要一种坚持、坚强、不服输的这样的精神。那如果单纯的从精神领域来讲，我们可以让它没有时代的特点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说它和常规的很多小说是不一样的。常规的很多小说呢，它是一个纵切面，是吧？纵向的延展。那么海明威说到，说在他写这个《老人与海》，他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关于古巴的这种渔民啊或者渔村的生活的调查，他完全可以去写到这个渔民怎么样的生活啊，包括他们之间发生的什么故事。但是呢，他只选取了老人出海的这3天啊，应该说这个截取面就淡化了他的社会背景，他的身世。这个在中国话当中呢叫做留白，就是说白了就是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啊，你完全可以淡化时代的背景。当然了，如果我们加上一些时代的背景，我们可能会想到更多的其他的意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古巴的革命啊，像我们提到了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一些传统的过去的啊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把它往那个方面联系也是不，这个也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同学，因为在高考当中他经常会涉及到某一个作品啊，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人物对于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当然需要这样的坚持。哪怕遇到了再多的困难，我们看到一些孤独的前行者啊，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在他们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老人的这个精神啊，因而呢我们既可以淡化时代背景，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他加上更丰富的时代的底蕴。 我还看到有过这样的这种解读，说这个《老人与海》当中大马林鱼 好像说代表的是人类对于这个物质的一种欲望。 欲望和追求。 而这个大海呢，包括鲨鱼，实际上是给他这个人类在这个追求物质欲望的过程当中给你制造的不断的这种麻烦，也就代表了人生过程当中的这个种种的坎坷啊。 对。 所以呢，实际上他这部作品还是有很强的这种现实意义的。那么我们在这篇小说的结尾的时候啊，他呢写的特别的唯美感觉啊。 是的。 他是这么写的，说在大陆另一头老人的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其实这个狮子在这作品当中应该是有五次出现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吧。 对 啊，我们理解到的这个狮子呢，就感觉是什么呢？因为狮子这种动物啊，就感觉是那种不怒自威的那种感觉， 凶猛的。 对，而且感觉说，狮子在睡觉的时候，好像是在为下一次去捕食猎物正在积蓄自己的这种力量啊。我不知道这种理解是对不对，申一老师。 是的，就是说，首先动物凶猛啊，那它就代表着一种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一种奋斗，这是狮子绝对的一个代表形象。所以在最后的结尾，老人会梦见狮子啊，这种狮子呢是他找到自己的精神，而且刚才你提到了说他可能还会出海。最早我也说到，我说干嘛一定要那么累了还要把船绑好，就是还有未来啊。那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因为这个你在解读书已经很细心的数到了说五次狮子的出现，其实他在海上斗争的时候还有提到说狮子呀像这个小猫一样的在沙滩上玩耍啊，他会和狮子嬉戏。那这个在这个时候他狮子可能就不代表征服自然了，而是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啊。那么所以说狮子的存在呢，其实就是老人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自己。而刚刚你读的那句话特别要关注到，说老人睡着了脸朝下，不但要看到脸朝下，而且要看到说他的手是伸直的啊，那么手心是朝上的。那么从这个形象上我们活脱脱的看到了一个什么受难的耶稣的一个形象啊。那么再一点，就是在老人和第二次和鲨鱼搏斗的时候，他的手被刺穿了，在刺穿的时候他特意说到一句，说一根钉子，他的那种感觉，那种疼痛的感觉就像一根钉子穿过手扎到木头里的感觉。那这不是恰恰是把耶稣的手钉在这个木头架子上的吗？哎，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我们刚才说桑地亚哥其实是圣亚哥的西班牙语的一个发音啊，包括老人在海上最开始是84天没有打到鱼，后来又搏斗了三天，一共是87天。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宗教的那个印象当中呢，这个耶稣得道之前他要有40天的禁食啊，同时他们有一个大斋啊，是40天，如果再加上复活节前的一周，正好是87天。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大家会认为说，哎呀，这样太牵强了，或者说我们读得太深了啊？我觉得就是各方面的理解我们都了解一下啊，它是不是也代表一种宗教的救赎啊？就是这个老人啊，他为什么在海里头啊，或者说他的人生啊最惊心动魄的这87天一定要这么样的去描写，就是我们总要经历这些，总要有一种守住啊。同时呢，这个鲨鱼它代表了就不断摧毁你自己的这个意志和信心的这样的困难。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可能把它说的最现实了，比如说我们这么多的高三的同学啊，那我可能一次考试不是特别的圆满，这个结局不能让自己太满意，那我们还有没有信心再迎接第二次？可能有的同学说没问题，那如果第三次呢？如果第四次呢？如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压力当前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不行了，我快不行了，读一读老人的故事啊，大声的朗读一下他的怎么样的拼死和这个鲨鱼的搏斗，怎么样的觉得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依然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就感觉到我们是和老人站在一起的人。 所以要这么看来的话，我觉得高三阶段最适合读的一部小说就是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对对对啊，经过您这么一解读啊，确实是这部小说涵盖了太多的这种丰富的内涵 和这个深刻的内容了啊、 嗯、 有可能我们的同学一时间领悟不了。 他还有生活的积累和积淀。 对、嗯、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桑地亚哥的这个形象还有基本的这个故事情节对于同学们来说应该就足够了。 如果就是高中的名著阅读或者说咱们说的更功利一点直接面对高考的话、嗯、啊你要知道了基本的故事情节像咱们说的87天就84天没有、嗯、还有三天的搏斗啊、 嗯、 知道老人和鲨鱼的几次斗争啊老人和大马哈鱼的这个几次的大马鲤鱼几次的这种周旋呀、啊、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了啊当然了细节当中一些精彩的描写就咱刚才咱们俩一直在读的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这个背后我们介绍的一些增加了他的文化底蕴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记住几句啊哪怕只有几句就是老人与海当中的著名的话语啊那我想这些啊因为他有可能说你说一句老人与海当中的名言 嗯 说说你对这句话结合文章的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说说你怎么理解这样的话、嗯啊，那咱们最后说一说我们彼此都能够就是我们自己心里头印象最深刻的在老人与海里的话、 嗯、 你会记得哪一句或者哪几句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话我们挑出来同学们其实都可以写在纸上贴在家的墙上 对的 给自己来做这个、嗯、啊加油鼓劲的这个激励的话语啊比如说有这么一句话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到我们最强壮的地方特别的有道理遍体鳞伤之后节俭节家那块地方的话当然会变成你最强壮的、嗯、 这个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遇到打击的时候就想、嗯、我今天流下的眼泪就是明天我可以笑傲江湖的武器、 嗯、 就是这样的底气我觉得这个很给力的一句话 对 嗯。 另外还有像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最后刚才提到的海明威他人生的最后终结是饮弹自尽那么应该说他毁灭了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提到海明威都是他那个看起来很粗犷的面容是吧哎，很沧桑但是呢非常坚定的这样的神情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知道他永远的留下了他的倔强的长盛的这样的面容 嗯，申英老师如果让您去挑的话哪些话对于您来讲是印象是最深刻的 其实有一句特别简单的话、 嗯、 叫做绝望是一种罪过啊。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当然我这个生活阅历也有限我没有经历过绝望、 嗯、 但是失望是经常会有的啊。每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它好像不会影响我太多失望就是失望但是等我看到老人与海说绝望是一种罪过的时候我也想失望是一种罪过为什么它可以摧毁你的内心它让你、嗯就我们总是在讲正能量正能量嘛、嗯、正能量的背面它其实就是一些负能量负能量太多了啊那么它就动摇了你奋斗的这种决心啊、嗯、包括呢老人与海当中海明威写到的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 嗯 这句话是不是特别的耳熟叫什么机会总是给 有准备的人 是的、嗯、哎，就是我们总是觉得哎呀老天待我怎么这么的慢待我这么差呀啊，实际上啊，走运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控制运气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分毫不差 而申英老师像这些这个经典名句啊刚才你也讲了有可能说在我们的考试过程当中会让你挑出一两句跟你印象深刻的老人与海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句子 对 是不是我们就结合着自己日常生活结合着自己这种人生的感悟给它解读出来就好了 对如果我们拿一句话就像老人与海当中最著名的那个就是一个人啊，不生下来不是被打败的、 嗯、 你可以消灭他但是打不败他他可能就把这句话给你了然后会问你结合老人与海的故事情节你怎么理解这句话那我们就知道那最后真的是毁灭了这个鱼都没了但是老人的精神还在那我们刚才讲了他最后还会拴好这个船他还会梦见狮子这不就是没失败吗、 嗯、 还接着再来吗这是结合书中的情节那么同时结合你自己的其他的阅读经历那我完全可以比如我把他